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二章三强争霸赛第三十集。邓布利多清了清喉咙， 正如我刚才说的， 他笑眯眯地望着面前众多的学生说道。学生们仍呆呆地盯着疯眼汉穆迪。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十分荣幸地主办一项非常精彩的活动。这项活动已有一个多世纪没有举办了。我十分愉快地告诉大家，三强争霸赛今年将在霍格沃茨举行。 你在开玩笑吧？ 弗雷德·维斯莱大声说。自从穆迪进门后，就一直笼罩着礼堂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被打破了，几乎每个人都笑出了声，邓布利多也赞赏地轻轻笑了起来。 我没有开玩笑，维斯莱先生， 他说。 不过你既然提到开玩笑，我暑假时倒是听到一个很有趣的笑话，讲的是一个巨怪、一个女妖和一个小矮妖啊，他们进了同一家酒馆。 麦格教授很响地清了清嗓子。 现在说这个大概不太合适，不太合适。 邓布利多说。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了，三强争霸赛。你们中间有些人还不知道这场争霸赛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希望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能原谅我在此稍微解释一下。我允许他们的思想开一会儿小差。三强争霸赛创立于大约700多年前，是欧洲三所最大的魔法学校之间的一种友谊竞争。这三所学校是霍格沃茨、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每所学校选出一名勇士，然后三名勇士比试三种魔法项目。三强争霸赛每五年举行一次，三个学校轮流主办。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不同国家之间年轻巫师们建立友谊的绝好方式啊！可是后来死亡人数实在太多，三强争霸赛就中断了。 死亡人数？ 赫敏小声说，惊愕地四下张望，但是礼堂里的大多数学生都不像他这样紧张，许多人兴奋地交头接耳。哈利也急于想听到三强争霸赛的具体细节，对一百多年前死去的那些人不感兴趣。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几次尝试恢复争霸赛，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 但没有一次成功。不过我们魔法部的国际魔法合作司和魔法体育运动司认为，再做一次尝试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夏天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以确保每位勇士都不会遭遇生命危险。十月份，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校长将率领他们精心筛选的竞争者前来。挑选勇士的仪式将于万圣节前夕举行。一位公正的裁判员将决定哪些学生最有资格参加争夺三强杯，为自己的学校赢得荣誉。个人还能获得1000加龙的奖金。 我要参加。 弗雷德·维斯莱在桌子那边压低声音说，想到有可能获得这样的荣誉和财富，他兴奋得满脸放光。看来 像他这样幻想成为霍格沃茨勇士的不止他一个。在每个学院的桌子前，哈利都能看见有人或者狂热地注视着邓布利多，或者激动地与邻座窃窃私语。可是邓布利多又说话了，礼堂里再次安静下来。 我知道你们都渴望为霍格沃茨赢得三强争霸赛的奖杯， 他说， 但是参赛学校和魔法部一致认为，要对今年的竞争者规定一个年龄界限，只有年满17岁，也就是说17岁以上的学生才允许报名，以备考虑。我们觉得， 邓布利多微微抬高了声音，因为有些人听了他的话后发出愤怒的抗议。维斯莱孪生兄弟突然变得怒气冲冲， 这一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争霸赛的项目仍然很艰巨很危险，不管我们采取多少预防措施，六七年级以下的学生是根本不可能对付得了的。我本人将保证，没有一个不够年龄的学生能够蒙骗我们公正的裁判员，成为霍格沃茨的勇士。 他的目光掠过弗雷德和乔治叛逆的面孔时，一双蓝眼睛闪着意味深长的光。 因此，如果你不满17岁，我请求你不要浪费时间提出申请。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代表团将于10月份到达，并和我们共同度过这一学年的大部分时光。我相信这些外国贵宾在此逗留期间，你们都会表现得热情友好，而且霍格沃茨的勇士一旦最后选定，你们都会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好了，现在时间已经不早，让你们明天早晨精神抖擞、头脑清醒地走进课堂非常重要。去上床睡觉吧，赶快！ 邓布利多坐了下来，转脸跟疯眼汉穆迪谈话。礼堂里咔嚓咔嚓乒乒乓乓响成一片，学生们纷纷站起来，拥向一道双开门进入了门厅。 他们不能这样做， 乔治·维斯莱没有随着人流走向门口，而是站在那里气呼呼地瞪着邓布利多说道， 我们明年4月就满17岁了，凭什么不让我们试一试？他们不能阻止我参加。 弗雷德倔头倔脑地说，也生气地瞪着主宾席， 当了勇士就能做许多平常不让你做的事情，而且还有1000加龙的奖金呢。 是啊， 罗恩说，脸上露出恍惚的神情。 是啊，1000加龙呢。 走吧， 赫敏说， 要是再不走，这里就只剩下我们几个了。 哈利、罗恩、赫敏、弗雷德和乔治开始朝门厅走去，一路上弗雷德和乔治还在不停地争论邓布利多会采取什么办法阻止不满17岁的学生参加争霸赛。 评判谁是勇士的那个公正裁判员会是谁呢？ 哈利问。 不知道， 弗雷德说， 不过他就是我们要蒙骗的人，我认为一两滴增龄剂就管用。乔治， 可是邓布利多知道你们不够年龄， 罗恩说。 是啊，不过谁当勇士并不由他决定，对吗？ 弗雷德机灵地说。 在我听来，似乎这位裁判员只要知道谁想参加，就从每个学校挑出最优秀的，才不管他们多大年龄呢。邓布利多是想阻止我们报名。 可是死了好多人呢， 赫敏用很担忧的语气说。他们穿过一道隐藏在挂毯后面的门，顺着更狭窄的楼梯往上走。 那是啊， 弗雷德满不在乎地说， 但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对吗？而且如果没有一点冒险又有什么乐趣呢？喂，罗恩，如果我没有办法骗过邓布利多，你想参加吗？ 你是怎么想的？ 罗恩问哈利， 要是能参加就太棒了，是不是？可是我猜他们大概想要年龄大一点的，不知道我们学的东西够不够。 我学的东西肯定不够。 弗雷德和乔治身后传来纳威闷闷不乐的声音， 不过我想我奶奶肯定要我参加的，她总是念叨我应该维护家族的荣誉，我只要…… 纳威的脚陷进了楼梯中间的一个台阶。霍格沃茨有许多这样捉弄人的楼梯，对于大多数老生来说，跳过这种特殊台阶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可是纳威记性差是出了名的。哈利和罗恩架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出来，楼梯顶上的一套盔甲发出吱吱嘎嘎叮铃当啷的声音，笑得喘不过气来。 闭嘴吧你， 罗恩说。在他们路过盔甲时，他给了那家伙一拳。他们来到上面格兰芬多塔楼的入口处，入口隐藏在一幅巨大的肖像后面，画上有一位穿粉红色丝裙的胖夫人。 口令。 他们走近时，胖夫人问道。 胡言乱语， 乔治说。 楼下一个警长告诉我的。 肖像一下子向前弹开，露出墙上的一个大洞，他们都从这里爬了进去。圆形的公共休息室里摆满了桌子和软塌塌的扶手椅，炉火噼噼啪啪燃得正旺。赫敏用愁闷的目光扫了一眼欢快跳跃的火苗，哈利清楚地听见他嘀咕了一声奴隶劳动，然后他就向他们告别，出门回女生宿舍去了。哈利、罗恩和纳威爬上最后一道螺旋形楼梯，来到他们位于塔楼顶部的宿舍。五张四柱床贴墙立着，上面垂挂着深红色帷帐，每个人的箱子都已放在各自的床角。迪安和西莫已经准备上床了，西莫把他的爱尔兰徽章别在了床头板上，迪安则在他床头柜上方贴了一张威克多尔·克鲁姆的招贴画，原来那张西汉姆联足球队的海报紧挨在他旁边。 神经。 罗恩叹了口气，冲着那些静止的足球队员摇了摇头。哈利、罗恩和纳威换上睡衣爬上床去，有人，肯定是一个家养小精灵，已经把暖床用的长柄炭炉放在了被褥中间，躺在床上听着风暴在外面肆虐，真是太舒服了。 你知道我也许会参加呢， 罗恩在黑暗中昏昏欲睡地说。 如果弗雷德和乔治想出了办法， 参加正合适。 谁也说不准，对吧？说不准。 哈利在床上翻了个身，脑海中浮现出许多灿烂的画面，都是以前从没出现过的。他蒙骗了公正的裁判员，使他相信自己已经17岁。他成了霍格沃茨的勇士，他站在场地上喜悦地举起双手，面对全校师生，他们都在欢呼尖叫。他刚刚赢了三强争霸赛，秋张的脸在模糊的人群中显得格外清晰，他脸上红扑扑的，满是钦佩和赞赏。哈利把脸埋在枕头里笑了，他特别感到欣慰的是，罗恩没有看见他看见的东西。